来自 Eason 陈奕迅在早年间对于这样的一种舞曲风格的尝试啊，爱是怀疑这首歌曲其实呢也是属于一首值得被捞出来的金曲了，因为在其实这么多年的一些舞台表演当中很少有人去选择翻唱这首歌曲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对自己的实力包括对整个编曲团队有一定的信心的话，你通过这首歌曲一定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比如说在歌手舞台上袁娅维啊都是通过这首歌曲爱是怀疑的翻唱啊，这种操作呢进入到了下一集的晋级比赛当中，特别不容易啊，所以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拿起来之后呢的确考验每个人的这种唱功啊，包括这种表现力。 OK 继续来听吧，在我们的活力派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因为我的心如水，你不必沉醉，希望你别让我体会离开的滋味，当我学会已不懂何喜何悲，跨过千山万水，你紧紧跟随，我穿越时空千年，又有谁去谁归，道不明是缘，说不清是情，是意外还是注定，是春风还是秋雨、yeah、我跨过千山万水，紧紧跟随，我穿越时空千年，又有谁去谁归？ Sometimes 唱。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艾玛萧亚轩带来的狂想曲啊，其实他在后期的这些歌曲呢，包括对于这种舞曲风格的延续啊，一直都很精彩啊。只不过呢，我觉得有人说的非常好啊，只不过后期我们对于华语乐坛的更多歌曲的这种听歌的喜好更加细分化了，所以呢导致好像原来喜欢艾玛萧亚轩这边的一些朋友呢逐渐流失，包括新生代这些孩子们，这些年轻朋友对于音乐的赏析又有一种新的风格在逐渐的诞生，所以大家好像对这样的歌曲呢关注比较少，在各种流媒体平台上呢看到的所谓的留言数点赞数也是比较少的，但是不妨碍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前卫的萧亚轩，听到这样的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沉淀去见证他的一些这种内涵和实力的一种魅力啊，来自萧亚轩的狂想曲。 OK， 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现并且收藏起来。 陪伴着唱过童年无数的歌，奔向 don't seem. Seems we're bound by the laws of the same routine. Gotta talk to you now before we go to sleep. But will we sleep once I tell you what's hurting me?

傻傻讲起，能爱到下世纪，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炒身退隐不再亲近，独自苦等仍然空等难藏对人，看着电话中短信，听着录音的喉上，昨天的你那天再接近。Oh, tell me baby, where did you hide? 辛苦都未被理解， Where did you go? 手手多久不碰到， oh, oh, 我在每夜子夜狂想， Where did you go? 而这夜月光中，在剪影中，在鲜花多感动，似蜜甜的心，明明开心，为何有骤降温？怎么你一下子抱紧，却一下子转身不再亲近？独自苦等，仍然空等，难藏女人。看着电话中短信，听着录音的喉上，昨天的你那天再接近。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啊，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方面的一些赛程。那么在今天呢，7月26号周一首先呢，我们是在上午这边能看到的是像滑板这边女子街道赛决赛啊。滑板其实很有意思，作为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一项新兴的运动项目加入进来之后呢，其实也是蛮考验他们在这个整个平衡啊，包括技巧当中所驾驭的那种创造力和表现力。而且滑板呢，其实特别考验的是评委这边的一个主观评分，它并没有太多标准，但是就需要你在一个很快的瞬间里面完成一些动作，那么你的创意越多，你完成的程度越高，而评委这边就会给你的分数越高。同时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下午的6点钟左右是咱们中国体操男团的决赛啊，那么也是我们这次非常有望拿到金牌，而且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骄傲的这种运动项目，为这些运动健儿们加油。别忘了关注一下，在晚上7点钟还会有乒乓球的混双铜牌决赛，包括呢在这个6点50分的时候还能看到的是举重方面女子55公斤级的决赛。 OK， 暂时把赛程分享到这里，我们继续来听吧，更多好歌期待你来发现。How can this love become so paper thin? You're playing so hard to get. You're making me sweat just to hold your attention. I can't give you nothing more if you ain't giving nothing to me. Don't you know that?

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不贴当红的标签，我不爱约会没时间，不爱黑咖啡，爱摇滚乐。新闻谁和谁官宣，听说分手应该体面，全世界的热点与我无关。不迷恋就的界限，或许装乖巧更安全，抱歉，我就爱这一点，也不必给我送玫瑰，我有我自己的花园，不用谁来成为我的光环。